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不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嚟到星期五嘅下午咧，系5:13，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你好啊！ 你好。 咁啊，今个星期啦，我谂大家都好集中咧，嚟紧嘅施政报告啊，将会有啲咩内容咧去到公布啦。咁其实咧，连日嚟我哋都同大家探讨咗咧，系唔同嘅部分啊。今日咧第一个小时咧，我哋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同教育相关嘅话题，咁啊包括咗咧系大学嘅教学嘅问题啦，咁同埋咧就系一啲中学嘅收生嘅问题。先讲大学嗰部分啦，李立峰，其实最主要大家会关注嘅咧，就系大学嘅非本地生学额啊，到底咧系唔系应该增加？嗱，而家咧有唔同嘅消息咧，就话大学嘅非本地生嘅学额咧就会由20%啦，去提升到去咧40%嘅。咁而如果睇翻咧一啲嘅相关资料啦，即系上次咧资助大学可以录取非本地生嘅学额嘅增加咧，已经系讲紧咧，去到2007-2008年嘅施政报告。咁即系换言之咧，呢个20%嘅学额上限咧，已经系维持咗成15年冇变到噶啦。 系啊，咁就一路都系维持住呢个20%啦。咁固然咧，呢个20%咧就唔系讲紧所有大学生入边20%，即系其实讲紧政府嘅资助学额，咁有个实数啦。咁跟住喺嗰个数入边咧计一个百分比，咁所以将佢由20%提升到40%咧，即系个政策上就唔应该会系影响到现有学额嘅，即系对本地嘅即系学生就应该冇直接影响，但系个影响可能间接嘅，因为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咧，即系话其实收多咗学生，因为你本地个学额就不变，咁但系你就根据嗰个本地学额不变咧，就计一个额外嘅百分比，咁而且将佢提升到有20%，提升到40%，咁其实即系整体就咪收多咗学生咯，咁呢度就会有一啲implication。譬如宿舍够唔够咧，或者其他嘅资源分配点样样做咧，咁会唔会即系都系仍然对大学或者对唔同嘅同学产生一啲影响咧？咁呢啲都系即系需要考虑嘅嘢。 嗱，如果要听众而要理解咧，其实系咪应该咁样计条数咧？李立峰，嗱，而家咧本地嘅资助学额咧，每年嘅总数咧就系15,000个，系八大加埋出嚟。咁如果咧话而家个非本地生嘅学额咧系上限是20%咧，咁即系意味咧就可以总共收多咗3,000名嘅学生，即系达到18,000啦。咁如果咧我哋系要去到40%嘅话咧，就即系再将佢加多3,000咯，就真系会变咗咧系21,000人啦。咁但系呢21,000人咧就讲紧咧系分配喺8间嘅大学咧唔同嘅学院嘅，而每间嘅院校咧佢自己本身都有一个核准嘅学额嘅。咁所以个计算方法系唔系就应该系，譬如以某一间嘅大学佢个核准学额，即系举个例，可能佢个核准学额咧系3,000，就乘以咧3,000嘅20%或者3,000嘅40%，咁嗰个就会等于咧嗰间学校嘅第一年嘅总学额，系咪咁计数？ 大约系咁啦，即系我谂都要问翻啲政策官员或者甚至啲大学高层嘅，即系去到呢啲好仔细嘅数目啊，系嘛？咁但系始终即系头先讲啦，如果你唔好话八大咁，其实每一间大学有自己嘅学额或有自己嘅情况，头先譬如你讲宿舍八大啲宿舍，即系分配都唔同啦。咁但系起码就系讲紧头先讲话个总数系嘛，15,000嘅本地学额，本来收多20%非本地咧，咁就系即系18,000。咁如果你想上到去21,000咁，唔系话一定系一个问题，咁可能都有一个即系有佢嘅好处，有佢嘅即系可能嘅需要咁样。咁但系始终系多咗3,000个学生系嘛，咁始终呢一度就系会带嚟一啲嘅需要去面。 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啦。 嗯，嗱，頭先講啦，譬如資源問題啦，咁當然即係亦都要講翻清楚一樣嘢嘅，就係、是、非本地生咧，佢嘅學費係貴啲嘅，佢就唔係同本地學生咧一樣嘅。咁同埋如果根據頭先計嗰條數咧，佢就唔會咧去削減咗本地生嘅學額嘅。其實佢係係啦，即係叫做另外一個即係超收嘅學額啦。咁但係譬如有一啲嘅大學界嘅或者前校長去講等於個講堂，即係而家大家都知嗰啲嘅演講廳咧，都差唔多坐成200人啦。只不過係可能係每堂坐多咗幾個人嘅啫嘛。咁但係實際上其實個影響又係唔係淨止呢一樣咧？用另一個角度睇咧，其實起碼就係老師同學生嘅比例咧，會係提高咗嘅咯。 咁嗱，固然呢個就真係好好睇好多，即係真係運作起上嚟嗰啲計算啦。當然，亦都有人可以話，咁你收多咗3000個學生，佢哋仲要俾即係所謂全費嘅，你冇政府資助嘅，咁即係有資源啦。咁有資源係咪應該係適當地？咁你大學玩唔同嘅 department 有可能係局部有少少擴張啊等等咧。咁即係固然要睇下啲資源分配到最後，其實係因為你收多咗學生，你又多咗資源噶嘛。即係理論上啊，俾多咗錢噶嘛，係嘛？咁所以即係究竟點樣分咧？咁就唔知嘅。咁但係頭先講話有啲情況，即係如果你話啊，即係個別嘅，如果你真係有個別部門，如果佢唔係話真係有辦法能夠去擴展到。咁佢仍然係咁多老師啊，咁多資器材啊等等都係咁多嘅話，咁佢即係會即係分薄咗咯，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咯，起碼。 嗯，但另外一個角度去講咧，就係、是如果係增加非本地生嘅學額，即係畢竟咧係15年冇加過啦。咁、究竟想達到一個乜嘢嘅目標咧？譬如咧，我哋過去咧成日都講咧，想我哋嘅高等教育咧都能夠國際化。其實講咗好多年嘅啦，由啊董建華先生即係擔任特首嘅年代咧，已經係講緊嘅啦。咁、個目標就係希望多啲唔同國籍嘅人嚟，同埋。亦都曾經一度有一個咁嘅説法啊嘛，成為咗一個嘅產業啊嘛。 近呢幾日好似就唔係好， 而家就唔係提呢樣嘢啦， 唔 係 成日提產業啦。咁但係都有講話國際化同埋即係高等教育樞紐啊呢啲講法嘅。咁固然啦，國際化係一個籠統嚟講係一個好正常，甚至可以話好正確嘅目標嘅。咁我哋都會希望即係香港嘅，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當然都希望佢嘅高等教育可以所謂國際化，或者可以係即係有個國際嗰個維度可以發展得好啲咁咁所以你話即係收多啲本地生，咁起碼表面上佢同呢個國際化嘅方向咧就吻合嘅。咁但係呢度就會帶出個實際問題，亦都起碼係坊間會有人問嘅問題啦。咁就話喂，其實係唔係啲本地生係咪真係咁國際化先？抑或會唔會好似坊間有時都會有個印象就話喂，其實本地生即係好多時都係國內同學喎。嗱，咁你收國內同學唔係有問題，咁你都即係可以考慮收多啲國內同學，但係始終就話，如果你行出嚟講係話係國際化嘅話，咁但係到頭來收嘅又係可能係非常大比例，其實係國內同學嘅話，咁似乎呢度就會有個中間有個差距啦，即係係唔係真係做到國際化咧咁樣？ 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就係相關嘅政府統計處嘅相關資料啦，而家八大非本地生咧，佢哋個來源地嘅分布咧。都是以內地是居多的，大概是佔了即是70%啦。其實這個比例一直來說都是高的，都是即係徘徊喺6-7%之間啦，而嚟自亞洲其他地區咧，就一向嚟講都係徘徊喺大概20%啊或者20%多左右。咁而其他地區咧，都係講緊咧係大概3%啊到4%。咁所以如果好似頭先咁講啦，越過政策目標係想令到佢國際化或者係成為一個教育樞紐嘅時候，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吸引到非內地嘅更加多啊？應該咁講，係更加多非內地嘅學生嚟到，從而令到嗰個嘅分布比例係可以一個平均一啲咧。咁同埋當我哋話即係吸引唔同地方嘅學生嘅時候，我哋究竟個焦點會擺翻喺嗱，譬如頭先都有引述啦，嚟自亞洲其他地區咧，大概係20%多嘅。咁我哋都會係想咧爭奪翻咧，即係亞洲。 其他地區嘅學生俾多啲翻嚟啊？定係譬如好似其他嘅一啲嘅西方嘅國家嘅學生，我哋都想佢個比例係再佔多啲咧？ 我諗從大學國際化角度嚟講，就真係希望係唔同地方都會有啦，同埋平均啲嘅。咁但係始終就有時亦都係一個現實問題啦，即係始終任何一個城市，你身處喺一個即係所謂區域入邊，咁你最能夠吸引到嘅，通常都係喺你區域嘅附近嘅一啲國家地區嘅人，咁呢個本來都正常嘅。咁所以你話頭先最多係中國內地，跟住係亞洲其他地方，跟住係再亞洲以外地方。咁呢個本來都好正常。咁但係喂，係咪真係去到七成幾、兩成幾咁叫好咧？嚇，七成幾、兩成幾、3% 咁叫好咧？有冇辦法做得平均啲咧？即係有冇辦法真係能夠亞洲以外地方多翻啲啊？即係你好難要，你好難想象好高噶啦。講真嚇，呢個現實問題。咁但係係咪可以有冇辦法可以令佢多？甚至亞洲其他地方都可以多翻啲啦。咁呢個就係大學發展要面對嘅問題。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電話號碼咧1872311，1872311。對於咧增加八大嘅，即係增加我哋嘅大學啦嘅非本地生嘅學額，你自己有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噶。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你一位嘉賓啦，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咧本身係教育大學嘅協理副校長咧，周文廣嘅。周文廣你好， 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李教授。 系，周明讲，首先想问啦，就系你留意到啦，你哋你自己啦，都系赞成咧可以增加到非本地生嘅比例嘅。咁但系你自己觉得个比例而家系有啲风声话讲到系40%，呢个系咪一个合适嘅比例咧？定系你会有其他嘅一啲嘅比例嘅建议咧？ 係，其實咧我都想喺度同大家都介紹一下，因為咧其實我哋香港咧而家咧八間大學每年嘅資助學士學位學額咧係15000人，而家咧坊間咧講緊話可能兩成增加到四成，我首先想澄清一下咧，就呢兩成係額外嘅兩成，換言之咧佢係完全唔會佔用本地資助本科學生嘅學額，係另外嘅3000人。好啦，咁而家風吹緊就話可能會另外增加多兩成，即係變咗四成。其實就是3000變6000，喺呢3000變6000嘅過程當中咧，係完全唔會佔據我哋本地學生個15000嘅學額，係另外嘅。因為我諗李教授都同我一樣，我哋都係業界中人啦，係咪？我哋好清楚喺回歸之後，我哋42100元嗰個學費咧，係從來冇改變過嘅。你亦都睇到咧，其實我哋而家喺呢一個我哋嘅非本地生學費咧，唔同嘅院校。14000到20000不等，所以佢哋嘅資助程度完全唔同嘅，所以呢個係另外嘅新增學額，所以大家完全唔需要擔心話會唔會話同我哋學生爭資源啊個問題完全唔存在。 嗱，呢个我哋一开始亦都有介绍过咧，大概嗰条数系点样计法嘅。咁但系究竟一个乜嘢嘅比例先至会系比较合适咧？你自己心目中有冇一个睇法啊？ 我認為咧，我哋係可以按我哋對學生嘅支援，包括係宿舍，包括係我哋學生事務處對呢啲學生嘅支援，以至到我哋係喺唔同嘅領域，我哋可以分階段去增加。而家你講緊係增加到去兩成，兩成增加到四成，我認為可以逐步增加，仲可以多啲。 周文廣，你点睇嗰个即系譬如院校资源嗰个问题？即系嗱，头先讲，当然佢唔会占咗本地学生啦，咁、那个学额啦，咁但系即系亦都话变相其实多咗学生嘛，因为就系你其实你个嗰、那个数就其实系由18000变咗21000啦嘛，即系15000+3000变咗15000+6000，咁会唔会对唔同院校，譬如真系讲紧宿舍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设施啊，无论系图书馆好咩都好，甚至系即系教学啊等等啦，你会点样睇个影响？ 其實咧，我哋喺立法會當中咧，我哋都留意到啊，過去咧呢5年咧，政府其實撥咗100億出嚟，係分階段為到8間院校去增加額外嘅嗰個新教學大樓啊。喺呢啲方面咧，其實嚟緊都會陸續落成嘅。呢個一個新嘅一個教學設施啦，咁樣。咁另外我啲留意到咧，有啲院校咧，佢亦都攞咗啲實校嘅中小學嚟到做啲額外嘅教學設施。咁所以呢個大家完全唔需要擔心。而家政府亦都喺度按部就班咧，就呢啲新嘅教學設施咧。就嚟到去逐步嘅落实。 仲有大家可能比較擔心咧，就係嗰個宿舍問題。其實咧，我喺八月嘅時候咧，我都公開發表咗一份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教書樓嘅一份研究報告。咁當中咧，我哋都研究咗啊，包括譬如話新加坡啊、紐西蘭啊、澳洲啊，包括英國咧，佢哋點樣去處理嗰啲宿舍問題？因為嗱，老實講，你話好似英國為例啦，英國咧佢哋68万嘅留學生，最新嘅數字，其實咧佢哋好多。譬如話，我哋睇到頭先大家都關心嘅啊，點解內地生咁多㗎咁樣樣？我哋睇睇佢哋嗰邊啦，包括英國都好，佢哋咧就非歐盟嘅佢哋嘅學生嘅人數，其實係佔到68万嘅四分之一。第二嘅國家來源係乜嘢咧？係印度。第三咧，我哋都估唔到尼日利亞。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我哋話爭奪呢啲學生來源，首先我哋都會面對就係話啊，澳英紐新。佢哋呢啲嘅國家，我哋嘅佢哋嘅留學嘅來源國係乜嘢？我哋香港未來要照住嚟做啊，甚至睇住市場趨勢，我哋真係要大家一齊去爭奪呢啲嘅生源。第二樣嘢，你話睇翻當地佢哋啲宿舍會唔會話哇68万個學生喎，係咪建68万個單位咧？全世界都唔會咁做嘅。佢哋會點咧？佢哋亦都會係睇住嗰啲唔同嘅地區啊，佢哋點樣去包括譬如話我自己做咗3年嘅碩士課程嘅主任，嚟緊我都會做。其實咧，我哋如果比較好嘅一啲比較負責任嘅老師咧，佢哋都會啊，我哋唔同嘅同學將佢group起嚟啊。如果咧可能租個 apartment 呢個兩房一廳嘅啊，咁條件比較好啲同學咧比較寬裕嘅，咁佢咪住房咯。如果條件冇咁好嘅，可能一兩個同學就做廳長。其實呢個情況好普遍，我相信。李教授，你都是中大生存，你都做過院長啦。其實你哋都好多啲 TPG program， 你哋都係咁做啊。所以呢個亦都係業界非常普遍嘅現象，大家完全唔需要擔心。 嗯，哦，唔係嗰個頭先你講嗰個係嘅，即係尤其係啲碩士生啦，即係好多國內嚟香港讀碩士，咁去讀一年，咁好多時就真係夾份租啊。因為你碩士生好多時候我哋都未必能夠咁容易安排到宿舍。咁但係始終本科佢嚟即係一讀4年啦，即係嗰個似乎嗰個成本又真係有。啲唔同咁，同埋其實都即係面對一個問題，就話其實你譬如阿周文講，你覺得會唔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有時海外招生咧都會面對，就話其實好多國家其實香港始終物價指數比較貴，咁其實好多國家嘅人其實嚟香港讀書，譬如東南亞咁，即係唔一定咁容易嘅喎，係咪係會唔會面對呢個問題？ 係噶，嗱，你譬如話你話香港物價貴。你英國、新加坡、澳洲、紐西蘭邊個唔高過香港啊？但係佢哋一樣蓬勃發展，而且我哋喺佢哋。如果我哋喺佢哋嘅嗰個比例上邊咧，我哋可能只有5%到6%嘅啫。所以你話香港，我哋係咪應該？你作為我哋話成日要強調大學國際化、高等教育國際化，我哋嘅比例咁低，係咪要提升咧？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毫無疑問嘅啦，其實。 周文广，因为就嚟5:30新闻啦，不如5:30新闻之后咧，继续同你倾多一阵啦。我谂都可以倾下咧，譬如我哋应该有啲咩嘅策略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外地嘅学生嚟香港啦，同埋咧边一个区域嘅学生咧，我哋可能系喺无论譬如系宣传啊各方面咧，都应该摆多少少嘅力度落去，能够重点去吸引佢哋咧。1872315:305:30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在沙田月明村以组装合成建筑法兴建的长者住屋项目松月楼，预计年底落成。房协辖下所有出租屋村的全长者宽敞户，即日起至下个月30日可以申请调迁到松月楼，获编配单位的合资格住户可以享有终身免租以及一笔过搬迁津贴，预计最快出年第二季入伙。房协辖下屋邨的全长者宽敞户，即是全部家庭成员在下个月30日或之前年满60岁，没有拥有香港住宅物业，都可以申请今次的调迁。如果所有家庭成员都年满65岁，又或者属于月明邨的全长者宽敞户，会获优先编配。

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旗号认清，安心畅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嘅。如果大家咧对于系增加咧非本地大学嘅非本地升学额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李立峰答半新闻之前我哋就同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教大嘅协理副校长咧周文港倾紧啦，揾翻佢出嚟先。周文港你好。 你好， 系新闻讲啊，刚才咧就讲到啦，即系对于某啲地区嘅学生嚟讲咧，可能香港嘅生活成本咧都唔细嘅。咁当然你刚才都讲过啦，譬如以新加坡或者其他地区为例啊，佢哋嗰个生活成本都高，但系都可以吸引到一啲嘅学生过嚟。咁但系呢个亦都会唔会就牵涉到到底我哋应该将吸引学生嘅目标放喺边一啲嘅地区咧？譬如有一啲嘅说法就系话系唔系摆喺即系一带一路嘅国家咧，又或者系东盟嘅国家咧，喺呢方面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啊？计算埋香港对佢哋嘅吸引力同埋生活成本等等嘅考量。 我觉得话分两头啦。其实咧，我哋过去啊，去争取啲学生嘅时候咧，其实往往我哋就有啲有蛇自然香嘅心态，就觉得啊，我哋香港几好啊，咁你哋中意报报啦，反正我哋都唔受生源。但而家嗰个情况真系好唔同，因为你睇翻我头先都讲到啦，几个地区包括英国、新加坡、纽西兰、澳洲呢啲地方，其實佢哋真係好積極嘅，包括佢哋會有啲官方或者半官方機構，例如英國有英國文化協會，澳洲有 Study Asia， 佢哋係好積極去到唔同地方去爭人才、爭呢啲學生。而且咧，我頭先講嘅呢啲地區咧，都同香港好中意攞嚟比較啦，係咪？佢哋係唔會區別本地生同非本地生，佢哋係冇呢啲限制嘅，只有香港有呢套嘅保護主義。當然啦，我哋都明白呢一套保護主義可能過去大家比較即係民粹有關啦咁樣。而家確實我哋真係要慢慢要放開。咁喺呢個情況下邊，我哋要做兩件事。第一，我哋睇下呢啲嘅地區同國家佢哋嘅留學生嘅主要來源國嚟自乜嘢，我哋就去爭啲乜嘢。呢個係最準確喺市場嚟講。第二樣嘢咧，其實咧你話我哋去爭啲西方國家，例如頭先講嘅呢一類嘅國家，其實就冇乜意思，因為佢哋嘅教育都好發達。我哋咧其實喺一帶一路完善國家方面咧，我哋可唔可以都去多啲去爭取咧？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包括尤其是特別係東盟啦咁樣，除咗新加坡，佢哋教育方面咧都有待進步嘅。如果我哋香港喺呢方面多啲爭取呢啲嘅生源，其實咧對香港嚟講，我哋大家可能覺得啊，我哋唔好太多內地生。其實啊，我哋首先要承認一點啦，我哋睇到頭先嗰幾個國家，我哋睇到佢數字，其實咧中國內地學生嘅生源都係第一位嘅。我哋必須要承認一樣嘢，內地嘅中產已經興起，我哋而且佢哋好多時候咧，啲學生咧，我哋睇到佢哋成績咧，都係唔係只係揸住內地高校嘅，有好多譬如話係揸住呢個 GCE 啊、IB 啊、SAT 啊，其實佢哋英文啲都唔差嘅。我覺得我哋喺呢啲方面咧，成個世界真係變咗。我哋香港尤其是業界，我哋對呢啲嘅新嘅情況，呢對個新嘅認識咯，其實。 周文講，你覺得嗱，即係頭先都提啦，當然你話啊，即係揾一啲嘅唔同嘅地區，咁其實我諗。香港好多院校，包括中大、包括教大等等啦。其實你過去十年八載都其實都做咗好多嘢噶啦，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去招生啊等等。喺你有經驗入邊啦，即係如果你喺個經驗入邊，其實遇到嘅比較大嘅問題會係乜嘢咧？即係尤其係講緊真係希望能夠比較多元化啲嚇，比較擴闊 diversify 啲個生源嘅話，香港今時今日無論係講緊成個香港嘅城市，亦或係即係講緊即係大專院校，其實最需要改善係咩？ 我覺得我哋咧係需要第一咧，我哋要有一個大家一齊抱團出海啊！係咩意思咧？我哋唔同院校再唔好自己單打獨鬥啦，我哋一齊喺譬如話教育局、商經局，以至到下面嘅呢啲貿發局啊、投資推廣處一齊出去推廣香港嘅高等教育。我哋咧，譬如話香港嘅八間院校。 嘅公立院校，14间嘅自资院校，我哋一齐出去推广香港嘅高等教育，一齐去抢生源，令到我哋嘅整个学生嘅来源啊更加多元化。呢个系第一点。第二样嘢，我哋自己本身咧，其实我哋既然要吸纳多啲非本地生，我哋就要对佢负责。尤其是對佢哋嘅喺香港嘅安全啊，喺香港未來嘅就業啊，以至到對佢哋嘅支援要負責。喺呢啲方面咧，其實我哋喺學生事務處啊，我哋嘅唔同院校嘅環購或者內地事務處，我哋都要做更加多嘅支援工作，令到大家嚟到覺得香港係我係感覺係受歡迎嘅，感覺係安全嘅，而且佢哋係有希望、有上升嘅階梯嘅。呢個係我哋需要做嘅事咯。 嗯。你覺得如果係即係你啱講到話，即係譬如佢哋嚟到就負責啦。其實呢度可會唔會其實涉及幾多其他可能有啲甚至係其他政策啊、其他政府部門嘅嘢。其實我唔係好熟啦，有啲好具體嘅。譬如我舉個好簡單嘅例，譬如實習咁樣。你譬如你外地非本地生嚟到香港，如果佢哋要做實習，咁可能會涉及簽證嘅問題。咁呢度其實好多嘢係可能係涉及其他部門嘅，即係其他政府部門嘅。譬如阿周文講喺呢個經驗入邊，其實呢啲嘢係譬如政府整體上嚟讲，佢哋嗰个协调啊，同支援即系够唔够咧？ 我覺得過去咧就確實有唔少需要改變嘅地方嘅，包括你頭先講到實習啦。而家佢哋實習咧，或者佢哋嗰啲兼職咧，只可以喺校內進行。所以咧，我喺我嘅建議入邊咧，我哋都提到咧，就係話，你喺實習方面唔使話下下都要揾入境處再特別啊，力額外簽署一次，而係咧直接就話啊，容許佢哋喺一個實習嘅環境完成佢哋嘅學業。因為你都知道，而家好多都係啲應用學習嘅科目咧，佢哋冇實習係畢唔到業嘅。咁如果我哋喺呢啲方面咧，俾到一啲嘅便利性佢哋咧，會令到佢哋未來喺香港本地會唔會話有機會就業咧，有幫助。因為咧，我都想俾個數字大家都參考一下。譬如話大家覺得佢哋留喺香港做嘢好少喎、咁樣啊，冇錯。因為咧過去咧，我哋睇翻咧2021年嘅時候咧，嗰陣時疫情期間咧，香港嘅職位空缺係幾多咧？得45,500左右。 嗯。 但我哋最新睇到而家香港確實好缺人才嘅，因為我哋睇翻咧而家去到六月啦，統計處數字咧，我哋而家嘅私營機構嘅職位空缺咧係幾多？係81,500個，即係換言之，比2021年嘅時候咧增加咗幾多咧？接近8-9成。所以咧，你話我哋香港再大家抱殘守舊啊，我哋唔歡迎外邊嘅人啊，我哋就自己玩啦，我哋自己都搞唔掂，因為我哋真係冇人。所以呢啲環節當中咧，未來你話會唔會增加佢哋喺香港本地嘅就業咧？我相信會，因為統計數字以至我未來一系列嘅配套措施咧，我哋必須要咁做。 好，多谢晒你，周文广，暂时倾到呢度啊，唔该晒。周文广咧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教大嘅协理副校长嘅。咁当然啦，即系最终咧系今次嘅施政报告会唔会真系增加咧系八大非本地学生嘅学额嘅上限咧？呢个就有待下个星期三咧嘅公布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头先听下周文广咁嘅说法，可能都要再即系思考一样嘢。除咗系做一个宣传推广之外，譬如佢頭先話，係應該有一個統一嘅宣傳推廣，有一個跨部門嘅支援之外，其實仲有啲咩方法令到人哋覺得香港係一個有吸引力嘅去留學嘅地點呢？究竟係講緊我哋譬如校園嘅氛圍啊，定係講緊啲乜嘢嘢呢？咁然之後我哋先至可以係咪再去睇？到底如果以而家无论我哋嘅课程设计、校园氛围、各种支援，边啲地区嘅学生会系比较对于香港系更加感兴趣，从而我哋可以再着力啲喺嗰边做宣传咧？咁呢啲可能都要思考问题。 系啊，咁其实背后其实是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你如果你要将香港变成一个话，即系个目标系一个国际嘅枢纽，其实你离唔开香港本身一个国际城市呢个谂法。咁但系即系点样去维持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咧，或者继续去发展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咧，本身就是一个大嘅背景问题啦。 嗯，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教育问题。不过咧，除咗大学教育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关注一下咧，对于中小学教育啊，嚟紧嘅施政报告又会唔会有一啲嘅着墨，或者大家有一啲嘅期望系想讲嘅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嘅。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齐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个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随着证明九原县企业污染的证据逐渐浮现，由李光洁饰演的九原县县长曹立新和由胡歌饰演的光明县县长梅晓歌正面冲突，一触即发。 国剧八三零，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邓凯琳，告诉你知啊，香港电台庆祝50周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做港台 DJ 的了，所以我说识得邓凯琳的你年纪应该有翻咁上下。不过近年我曾经遇上很多好年轻的朋友竟然说识得我，为什么呢？他说我很小个的时候，逢星期日朝早我妈咪都会听你主持《素心事家庭》的。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香港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我想我们都关注一下呢，即是中小学的教育，其实也都可以这样讲，即是过去那一年或者是超过一年的时间，中小学一讲的时候很多就会关注到人口下降导致到他们的收生问题，也都因此有些学校他是不获派学生，又或者可能要跟其他学校合并甚至是停办的。这个呢都可以说是一个，即人口下跌就是一个即好难去大幅逆转嘅趋势啦，即係除非你能够吸引到更加多嘅即係外地嘅生源嚟香港。咁所以之前譬如亦都有一啲嘅议员呢提过嘅，譬如中学生咁样，咁係咪可以吸引得一多啲嘅内地嘅生源嚟香港呢咁样。咁但係除此之外我哋係咪都要考虑，譬如教育界去提咗好多嘅小班教学。这个除了是一个应对人口下降的策略之外，另外亦都他们会觉得有一个实际的教育成效的。那这些其实来紧的施政报告又会不会大家都期望他可以去触及到呢？同时另一方面，比如过去我们讲教育很多就是讲到，比如在中学来讲，就觉得经过一些的不同的课程调整或者是改革，但是都是很传统的读书或者是升大学的导向。我们以往都有曾经探究过是不是可以令到中学生毕业的时候他的出路是比较多元化的。不是只是向着一些的即是学术的教学发展，甚至是有多少职业导向的。那么来讲施政报告又会不会觉得可以加多呢方面嘅一啲嘅即係資源啦。 係，咁其實呢度涉及到頭先阿鄭平你都講啦，涉及到有一啲嘅唔少嘅問題係其實討論咗好多年嘅，譬如咁啊，你諗下小班教學咁講咗好多好多年嘅嘢，嗰、那個嘅即係教育嗰出路嘅多元化講咗好多年嘅嘢，咁以往有好多唔同嘅掣肘啦，咁當然掣肘可能就仍然存在，咁但係同時間如果我哋而家遇到一個生源下降嘅問題，會唔會反而成為一個契機？不如成件事去真係去思考一次點樣去應對嗰個生源下降嘅同時咧，其實係可以有個機會咧，去進行一啲講咗咁多年咁，但係都好似唔係進行得咁順利，或者進行唔到嘅嘢咯。 嗱，電話旁邊我哋不如請嚟一位中學校長啊，同我哋傾傾啊，就係中學校長許漢榮啊，許漢榮你好。 你好。 大家好，你好， 你好。嗱，許漢榮講到咧，即係對於施政報告學界嘅期望咧，似乎第一个首要都是讲紧点样应对人口下降，是不是呢？ 我相信呢个都是学界好关注，因为呢个都是面对紧一啲即系可能系好即时嘅学校生存嘅问题啦。咁所以喺中学界好、小学界好，甚至乎可能幼稚园界都好啦。点样应对嗰个人口嘅下降咧？呢个系大家当然都系好关注嘅事情。 咁但系实际即系。 譬如教育界嚟讲，会有啲咩期望，觉得有啲咩嘅出路咧？譬如我哋刚才所提过嘅小班教学，定系譬如好似即系有一啲嘅议员都提过，系咪可以吸引非香港嘅学生嚟到香港读即系中小学咁样咧？ 我想小班教学的问题就一路都是有一些争议的，即是究竟所谓小班你个班的人数要去到多少才叫做是一个合适这个地方的一个教学模式呢？咁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一譬如过往可能大家都很关成日都讲，譬如讲芬兰咁样，或者可能讲一些北欧的一些教育制度，但是人家那些教育制度呢可能是讲一班十几人。咁而家喺香港一般嘅共識，譬如喺小學裏面講緊小班教學嗰、那個即係規模係大概係一班25人咁。咁究竟係唔係人數減少，或者可能係利用小班就等同嗰個教學嘅質素可以有一啲提升或者改變咧？咁呢個係終需要好多嘅驗證。咁但係而家似乎呢樣嘢都未係一個有好多共識，起碼學界同政府本身都唔係有一啲好大嘅共識喺呢一度。但係反而調轉頭去諗咧，我諗。究竟趁住人口下降或者學生人數減少啦，咁政府利用緊佢即係相對應嘅一啲資源嘅時候，可唔可以令到唔同類型嘅學校佢可以做啲唔同類型嘅課程，去迎合學生嘅需要咧？我諗我呢個係過往係相對地係比較少討論。 嗯，我諗呢度其實即係我嘅理解就係同當然亦都同小班嗰度有啲關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喂我對住50人又係教嗰啲嘢又係咁教，我對住30人又係教啲嘢又咁教，咁其實分別可能真係未必咁大。咁但係如果你話喂真係去到所謂小班咁，可能廿幾甚至十幾咁可能就會有個空間去真係做啲唔同嘢。或者如果即係許可平啲，佢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譬如喺你自己嘅觀察或諗法入邊啦，即係點樣樣去有乜嘢可能性去做一啲即係所謂課程或者教育上的创新在中学的环境里面。 而家中學就即係我諗，無論係邊一類型嘅學校，無論係一般嘅官津學校，或者甚至乎直資學校都好啦。政府似乎都係好即係強烈地係認為學生係需要考公開試，即係完成嗰個中學課程之後。咁而家唯一公開試就係即係文憑試啦。咁有少部分嘅直資學校可能會搞一下啲即係非本地課程，例如搞一下 GCSE 啊，搞一下 IB 啊咁樣。咁其餘就即係基本上我諗絕大部分嘅學生咧。都是需要考 DSE， 咁呢個我自己會覺得咧，係唔係仲係一個要咁必須嘅一個考核？原因就我諗，可能李教授都知道，即係其實全個世界嗰個教育咧，已經走向緊唔係一啲好集體嘅嗰種方式，而係好關心就係個別學生學習需要啦，或者可能係一啲所謂好個人化嘅學習。尤其是網絡嘅世界咧，即係同學如果係能夠掌握到學習嘅方法，掌握到分辨資訊嘅真假咧，咁其實知識型嘅即係內容咧，其實佢全個喺網絡上面佢自己能夠揾到。重要的就是究竟我們會不會有更多不同的學習模式可以讓學生去選擇。其實在中學不是沒有這個空間，但是似乎現在政府是未有一些相對應的政策去配套。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幾年前呢其實一個職業教育的專一個職專教育的專責小組呢，其實有很明文即係鼓勵咧學校開一啲校本職業訓練課程，然後呢啲課程咧係鼓勵佢哋攞認證嘅。咁而家喺香港攞認證就可能係攞資歷架構啦咁。咁有啲學校都努力去做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有時要做一個同主流考核為主嘅嗰個學習模式嘅一啲課程咧，係需要即係政府有一啲喺政策上面嘅鬆動，例如係唔係真係中六嘅同學一定要考 DSE， 定係其實如果學校能夠提供一啲經認可的課程，其實他們可以不用透過 DSE 都可以繼續接受專上教育呢？這些討論暫時就比較少了。 不過許漢明，如果睇翻咧，譬如其他嘅一啲嘅經驗啊，舉個例以英國而論啦，英國咧咪早兩年開咗佢哋嘅 T level 嘅，咁啊 T level 咧其實就係俾一啲讀完 GCSE 嘅學生咧，佢做另外嘅一啲嘅課程嘅，咁佢完成課程之後咧就可以相等於咧即係三科嘅 A level， 咁但係佢其實都會係比較多一啲叫做即係技能啊，或者係職業導向啊，亦都會有包括咗一啲實 際嘅操作啊，同埋實習啊等等嘅多元化嘅模式噶。咁但係咧，佢係喺即係2020年推出啦。但係其實冇幾耐之前咧，新偉成已經話咧會將 A level 同埋 T level 合併咯。其實由呢啲嘅經驗睇起上嚟，似乎我哋要另外創一啲嘅無論係課程也好、考核也好，同佢同 DSE 去到並行，會唔會反而令到大家會特別係譬如外間嘅世界，譬如佢要去應付升學或者其他嘅時候，反而會有一啲嘅混淆或者混亂，同埋會都係出現咧一個所謂高同低嘅問題啊！大家都會覺得咧係 DSE 咧係高啲嘅，另外一啲咧就低啲，會唔會都會有呢啲嘅概念係需要處理咧？ 我諗呢個係即係。以往都有咁講，即係呢啲係一個社會氣氛同文化嘅問題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可以，即係係咪冇辦法改變咧？我相信亦都唔係嘅。即係其實如果有留意，即係政府近呢一兩年都開始有少少改變嘅。即係例如今年佢有一個即係同職業訓練局合作嘅一個職專文憑嘅一個中學課程。咁就今年就係一個即係先導計劃啦。咁有三間官校就做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都係要並行嘅，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即係佢要啲學生既讀 DSE， 但同時間咧亦都讀嗰個職專文憑嘅課程。但係我相信其實對同學嚟講咧係讀多咗嘢，佢個功課壓力其實係大咗。但我哋希望多一啲多元嘅選擇咧，係令到有啲唔同志向嘅同學咧，或者可能唔同能力嘅同學咧，佢可以有啲合適於佢嘅課程。我諗好多時大家都明白咧，即係如果一個好考試導向嘅課程咧，唔一定係合適於所有年輕人。年輕人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表現佢嘅即係學習能力。咁 DSE 我唔反對佢繼續存在嘅，因為即係總係有啲人適合考試，但係有啲人比較係適合可能另外一啲方法去學習，例如可能動手做，佢會叻啲，又或者係佢會透過一啲實操實作，佢會做得好啲。但係而家喺個 DSE 制度底下咧，其實呢啲嘅同學佢嘅發揮空間就真係好有限咯。咁所以即係我諗英國嘅例子係英國就好多時都係咁，即係英國好多時啲政策咧都係可能係推出嚟之後過咗屆，可能換咗另外一政府咧，佢就可能會有改變嘅啦。咁但係香港就有一個好處，就係好多時政策做咗出嚟之後咧，個延續性比較強嘅。咁我諗多啲時間去做咧，我相信會有一啲改變啦。同埋好簡單，同埋好重要一樣嘢咧，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即係同學咧，當佢能夠認知到自己嘅能力，佢有得發揮咧，我相信家長係會有啲唔同嘅睇法。 好啊，多謝曬你，許漢榮傾到呢一度啊，咁啊，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同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接近丁九桥。另外，铜锣湾边宁顿街去北角，跟住伊荣街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排到去近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上狮隧的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先嚟到晚上嘅6:44，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不如我哋倾下咧今日立法会上面咧所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啊倾嘅两个铁路嘅问题啊，一个咧就系古洞站，一个咧就系屯门南延线。嗱，先讲咧古洞站先啦。嗱，古洞站咧其实今日就即系首先咧就睇翻佢嘅造价问题，因为咧古洞站咧预期啊就会系2027年咧就可以完到工噶啦，如果根据之前嘅资料，咁但系嘅佢个造价咧系要几多咧？根据今日立法会所交代咧，佢个总造价咧就应该系要去到98亿嘅。咁其实呢个8亿入边咧系包含咗乜嘢嘅一啲嘅内容咧，就系包括咗咧北环线主线嘅详细规划同埋设计，同埋部分前期工程嘅开支，嗰度预计咧系39亿。咁即系话咧，古洞站嘅建造成本咧就应该系减一减咧，就应该系59亿，而59亿咧，相距喺2021年啊，当时政府向立法会嘅相关小组交代嘅35亿咧，就系增加咗。咁不过要留意，依35亿咧就系嗰阵时。是按2015年12月的价格去到计算的。咁但系呢条数咧都已经系今日嘅立法会上面咧引起讨论啦，有啲议员就话点解个价格咧会系升咗咁多？ 系啊，咁就俾人个感觉会系两年之内突然间多咗24亿，甚至如果你话喂计埋之前冇计嗰啲嗰个39亿嗰个数咧，咁就即系有啲譬如今日有啲媒体嘅即时报道，咁啊35变98，俾人个感觉就高咗好多吓。咁但系当然咧，头先讲咧，即系佢背后有唔同嘅背景。即係當然就係包括話兩年前嘅時候，佢個報個價啊，原來根據2015年嘅價格嘅咁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因素啦。但係總之俾人一出嚟嘅感覺就係，以點解兩年之內報個總價會係爭咁遠咯？ 另外一个要留意嘅咧，就系古洞北嘅新发展区咧，喺全面发展之后啦，佢嘅人口大概有几多咧？就系131000几嘅。另外咧，仲有成30000几个嘅职位啦。咁当然我哋唔知道，即系嗰啲嘅工作职位，最终咧有几多会系区内嘅人士去即系做翻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单系睇咧130000几呢个嘅居住人口咧，即系话咧个交通诉求都系相当之唔少嘅。咁另一个嘅关注焦点咧，就系未来啊呢个古洞站啊，佢嗰个嘅列车班次会唔会系足以应付到呢130000嘅人口咧？特别就系而家系嗰个嘅东铁线嘅容量，同埋东铁线咧，如果大家即系记得嘅话咧，佢嗰个卡车嘅数目咧，车卡嘅数目系减少咗噶嘛？ 是啊，咁就而家即係今日个讲法就话啊，预计古洞站喺繁忙时间一小时只得7班车啦，8分钟先一班啦。咁即係其实都几耐啊，如果热铁路嚟讲，咁究竟足唔足够呢？即係如果嗰个地区本身有10几万嘅人口嘅话，咁呢个系亦都系有议员同埋市民会关注嘅问题。 不如呢，我哋电话旁边又请嚟一位议员和我哋倾倾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1，即係古洞站嘅无论系佢嘅造价啦，或者呢佢未来带嚟嘅新增乘客量会对东铁带来乜嘢嘅压力咧？其实嗰个压力唔单止系讲紧咧东铁，即系古洞站北环线呢度嘅，亦都系咧会包括埋即系佢其他嘅一啲嘅站嘅压力啦。电话号码18723111，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副主席张欣宇啊，张欣宇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嗱，张燕如啊，当然你就会关注咧嗰个嘅乘客量问题啊。咁但系不如我哋都先讲讲咧个造价嘅问题啦。如果根据咧而家个做法咧，就系应该系由系原本嘅35亿咧，净系古洞站嘅建造成本就增加到去59亿嘅。其实你哋点睇呢一个嘅价格嘅上涨咧？ 其实呢个又系啦，即系短短两年时间啦，咁啊嗰个估算嘅价钱咧系升咗咁多啦。其实呢个系都几令人觉得系惊讶嘅。咁啊，虽然我哋知道呢即系过去呢咁多年，其实即系我哋嘅工程造价啦、劳动力啊等等啦、短缺啦，其实系令到啲工程越嚟越贵啦。但系始终你话2021年报出嚟嘅数同今天差咗成60-70%嘅一个差距咧，我觉得呢个即系我自己。做工程咁多年，我都覺得呢樣嘢係好誇張嘅一件，即係可以甚至乎話離譜一件事啦。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咧，其實政府佢只係俾咗條總數，咁入邊嘅 breakdown 即係究竟係邊一個部分係令到個造價上升咗，咁嘅差距究竟喺邊度？ 咁啊，呢一個其實我哋都係，即係佢都冇提供呢啲資料啦。因為呢個工程其實佢又唔，即係佢其實佢嘅財務模式咧係唔需要經立法會去撥款啊嘛。咁所以變咗我哋唔掌握呢啲資料咧，其實都係好難去理解究竟，甚至乎係解説點樣點解發生咗呢件事咯。 嗯。但是都要留意，就是当年他们提那个35亿的数字是按2015年12月的价格计算的，他就不是按2021年的计算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考虑这点在内呢？ 是这点要考虑的，但是其实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就在于，为什么以1年上来报的股价要用25年的价钱去做估算？ 15年是 是要用这个15年的价钱做估算，其实上来讲这些数字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为什么要用一个过了时的，即系唔可以用翻當日嘅價錢去做一個資訊咧？其實呢度我都係我覺得好奇怪嘅地方。 嗯， 阿張欣宇，你啱提過，即係話其實今次佢哋嗰個嘅成個計劃，咁亦都個數，咁佢未必有嗰、那個即係責任去將所有啲 breakdown 俾曬你哋立法會。咁但係譬如去到呢一刻，咁立法會有一個即係你哋即係委員會有一個疑惑啦。咁我諗即係傳媒報咗出嚟嘅時候，其實我諗公眾都會好明顯會有疑惑噶嘛。三十五億變咗即係兩年之內變咗59亿啊，甚至有啲傳媒講出嚟會係98亿啊咁樣。喺立法會有冇啲乜嘢可以做係即係令到政府或港鐵可以真係叫交代多啲，無論係資訊好講法好，去令到即係能夠真係釋除公眾疑慮。 係啊，我哋會喺鐵路小組再向即係再向呢個港鐵同埋政府啦，要求佢哋提供更加多嘅，尤其喺造價方面嘅變動嘅資訊咯。究竟邊一啲係因為一啲正常嘅通脹啦，或者係嗰個一啲材料嘅變化而引起啦？邊一啲係因為可能佢因為即係可能設計上有啲改動啊，或者係某一啲嘅其他原因，即係我覺得呢個其實公眾係值得要知道咯。雖然佢最後唔係用立法會批款，但係其實批咗個土地俾佢，其實呢啲都係公共資源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有責任係將呢樣嘢講清楚嘅。 嗱，另外一个你都相当之关注咧，就系佢个载客量问题啊。因为头先都讲啦，古洞咧去到2026-2027年咧，就会有成13万几嘅人口啊嘛。咁但系头先亦都有提过啦，就系、是、东铁线嘅过海嘅列车班次咧，其实而家反而系少咗。仲有就系佢嗰个车卡咧，亦都系减少咗啦。咁变咗佢个载客量亦都即系每一列车嘅载客量咧，亦都有所嘅轉變啦。咁但係你亦都係提到啊，就話而家唔做好一個嘅規劃咧，未來咧亦都未必應付到新增嘅人口。但我哋而家講緊咧係2026-2027年，其實東鐵會或者港鐵佢哋會唔會都可以喺期間透過譬如買新車啊或者其他嘅計劃啊，去處理到你頭先所關注嘅呢樣問題咧？ 其實呢件事我哋講返少少背景呢，就是當年由12卡轉9卡過海啦，咁當中有技術原因啦，但都有好多市民係提出一個質疑，就係、是、話你12卡變咗9卡，咁我客量運力嘅問題點算？咁當時港鐵一路堅持嘅其中一個說法就係話即係冇問題嘅，咁雖然一抽車載客量係少咗，但係呢其實我哋可以加埋班次。加密咗班次之後咧，其實個總嘅運力咧，比起以前12卡嘅時候咧，唔會相差太遠，甚至乎有多添。咁呢個就係佢一直咁樣講啊嘛。咁而家今天其實喺嗰個，尤其今日嘅鐵路小組啦，我再問翻港鐵，咁其實佢哋有冇計劃配合翻呢個古洞站嘅加咗個車站同埋新嘅人口喺即係古洞站台使用，即係嚟緊呢幾年啦，去有增購新車去加密班次。因為其實佢而家手頭上嘅車係不足以去加密班次嘅，佢一定要買新車先可以加班次。咁問佢嘅時候咧，咁其實即係佢自己就冇即係冇正面回應啦。不過政府就講得好清楚，就話其實佢哋冇呢個計劃，就幫港鐵答咗呢個問題。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我自己係覺得係唔可以接受嘅，因為我哋唔係即刻加，而係講緊咧，其實都預計去到2026-2027年，如果連嗰個時候都唔加新車、唔加密班次，咁幾時去加呢？因為古洞站其實都講緊有十幾萬新嘅人口會用翻呢個東鐵，同埋古洞站係一個上游嘅車站，其實啲人上咗車之後，其實都會令到啲車嚟到北區啊，嚟到大埔啦，係會更加滿，其實更加有機會係上唔到車。咁其實係講嚟講去都冇理由，佢哋而家唔做好個準備或者個計劃去增購新車嘅。 我想问有冇理解到即系点解港铁会系唔打算去增购新车咧？既然你嗰个人口系多咗，即系个乘客量应该系高咗，有冇进一步了解点解咧？ 因为其实咧，佢哋将条数计得好准啊。 即係我哋咧就企喺市民同埋公眾嘅角度咧，梗係希望佢可以盡快有個餘地喺度。假設嗰個客量增長係超過預期，咁啊都可以唔使話啊，即係逼到大家上唔到車。但喺港鐵嘅角度咧，我感覺上咧，佢哋就係唔緊要嘅，就算去到99%，甚至乎101%，大家逼少少啫，都未去到，即係都仲即未去到要即時買車嘅，咁我用盡啲，我效率咪高啲咯，我成本嗰個考慮咪更加即係嘅嗰個成本考慮咪更加對佢有利咯。我覺得佢係咁樣一種思維去睇呢件事咯。 嗯，如果係咁嘅話，張經理，你覺得譬如政府其實站喺一個規管嘅角度，其實佢有冇一個角色，有冇個需要去真係譬如俾港鐵一啲嘅壓力，或者甚至係真係有啲規管係有啲要求咧？所謂因為始終即係嗰個係一個公用事業啦，即係唔係一個純商業嘅嘢啊嘛。 係啊，其實即係呢樣嘢都係我今日正正公開指出啦，就係、是、其實政府佢有把關嘅責任嘅，佢唔可以即係完全話港鐵覺得夠。哦，即系我觉得其实去到99或者去到100都冇问题嘅。呢、這个我觉得政府其实要做好个把关。其实去到中间一个位，当你见到其实个客量其实系稳定增长，咁啊已经去到可能我哋成个运载嗰个运力嘅70%啊80%嘅时候，就应该要俾翻个压力俾翻港铁去增购新车，做好个准备。因为买新嘅列车同我哋买架私家车唔同啊嘛。你私家车，你可以话你而家落单，你两三个月之后都可以攞到啦。但买架新嘅列车，其实都系以数以年计嘅，所以啲嘢系唔可以预得咁慢，就系、是、呢个原因咯。 张宇真系好快啦，想问埋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呢个同佢个成本计算咧，会唔会有所关系呢？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啦，2021年嘅时候啦，嗰阵时嘅说法咧就系、是、单以项目预计产生嘅票务同埋非票务收入嘅增长去计算啊嘛。港铁古洞站嘅项目咧，对港铁公司嚟讲咧，喺财务上并不可行嘅。咁但系而家咧嗰个嘅安排咧，就系、是、因为佢会用咗一个嘅物业嘅补贴啦，咁啊令到佢咧喺个财务上咧系计得掂條數啦，咁所以譬如你頭先講佢話唔加新車，其實會唔會都係基於一個財務上嘅考慮？如果佢再多一啲嘅資本投入，可能調成條數嗰、那個財務上就唔係咁計噶咯，會唔會咁咧？ 其實呢個佢唔肯買新車或者唔肯即係做定呢個計劃咧，一定係成本嘅考慮啦。佢覺得即係喺佢嘅角度，梗係每班車越爆越好。咁大家等一等，等一兩班車，其實即係佢都運作得到啊嘛。但是以一个公共服务来讲，其实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北区大埔的居民日日都这样逼，日日即是来到可能沙田大围已经上不到车呢？那这个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的考虑啦。那同埋我都想讲，买新车就不单止是古洞工程的，其实本身营运一条铁路，营运一条东铁，其实本身都应该是预计有一些定期的资产投入。咁本身都系應該做嘅。 好啊，多謝曬你張欣宇，唔該曬。張欣宇咧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嘅。嗱，電話號碼18731啦，大家咧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噃。李立峰有位聽眾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係你好，就頭先阿張欣宇所講咧，佢關於我講嗰、那個嗰、那個古洞嗰個站咧。我都覺得就整張欣宇都覺得講好奇怪，點解用2015年嗰個造價，但係抵上嚟咧就2021年，即係依家咧就嗰個增即係增加咗個支出咧就70%多啦。 嗯， 但我想問翻你哋咧，你不如咁樣講啦，調翻轉咁講啦，你話俾我知政府嘅工程邊一單嘢唔係超支嘅？包括2003年沙士，所有政府工程冇一單嘢係唔超支嘅，但係嚟到立法會、立法局嘅話咧，一樣係過，一樣係撥款。其實個問題就係、是、個癥結就係因為當年或者今時今日嘅政府官員係唔需要問責啊嘛。我今日話俾你知，喂，如果今日話俾你知1000元，其實喂我唔係喎，100元好啲喎，1000元又去翻分分鐘唔過喎。你調翻轉嗰陣時候咧。你要過那個關呢，去過立法會那個撥款呢，就梗係搵啲容易啲㗎啦。後加嗰啲數呢係100%，係冇一次係唔撥款嘅。搵邊個搵邊個人笨呢，咪搵香港市民笨。我就引用一句黑金嗰出片劉德華嘅。台灣個政府講，我哋特區政府咁有錢，我哋仲唔合謀去瓜分我哋特區政府嗰啲財政儲備。 等待何时啊？ 嗱，多谢你陈生啦，呢个就系陈生佢嘅个人意见啦。不过咧，我都要补充一点咧，喺而家呢个古洞站嗰个发展咧，其实正如头先张欣宇咁讲啦，系用咗一个铁路加物业嘅模式咧去到处理嘅。咁即系佢嗰个财务资助咧就唔系系拨款，而系咧系俾咗块地佢，然之后喺个地价入边再扣翻咧一笔嘅固定嘅总额，就系大概系151.6亿。咁然之后咧就用嗰一个嘅数项咧就去起嗰个古洞站嘅。咁呢个系第一啦。咁第二样咧，其实立法会嘅文件入边咧都有讲到一点嘅。古洞站咧，佢喺个工程上面咧系复杂嘅，因为佢系需要系一个现有嘅车站上面咧，仲要系行紧嘅车站嗰度咧系去施工嘅。咁所以工程嘅难度咧，亦都会系相对系高啦。咁啊，1872311，不如我哋先听一节咧7点嘅新闻报道啊。咁啊，7点新闻报道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呢个议题，仲有就系屯门南延线嘅工程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上嚟到晚上嘅7:10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无论大家想讲咧古洞站佢嘅即系财务嘅安排啦，同埋一啲嘅容量嘅问题啦，又或者咧系屯门南延线嘅工程啦，咁都系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刚才李立峰我哋就讲到啦，即系古洞站佢嘅财务安排啦，根据今日咧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啦，佢原本古洞站的造价咧，就由净系讲紧古洞站，就由咧系2021年向立法会交代，咁啊按2015年嘅造价咧就系35亿咧，就而家咧系增加到咧系全部嘅估算就系98亿嘅，咁依家8亿入边咧就包括咗咧系北环线主线嘅详细规划同设计部分，同埋部分嘅前期嘅工程开支，大概系39亿。咁啊呢个系按2023年嘅7月嘅价格计算，咁所以如果减一减嘅话咧，大概咧古洞站嘅建造成本啦，就应该系由35亿咧增加到去59亿啦。咁刚才我哋都讲到一个问题啦，如果我哋睇翻2021年嘅即系立法会嘅讨论或者文件咧，当时咧都系用紧一个2015年12月嘅价格，35亿去到估算嘅。咁所以可能大家会问嘅一个问题就系，点解当年都会用一个即系2015年嘅价格去计算，而唔系用一个可能系再近少少年份嘅计算，以令到公众咧对于超支，即所謂超支啦嚇嘅嘅睇法咧，會冇咁覺得真係強烈咧咁樣。咁呢個都可能係一個即係牽涉到成本點計嘅問題。 我諗牽涉成本點計啦，牽涉點樣去，譬如無論政府好、有關部門好、港鐵好，點樣去即係展示自己嗰種預算啦。因為其實你諗下，你如果2021年你要擺條數出嚟嘅話，你話你冇真係冇乜理由用6年前嗰個價格去計噶嘛？咁就算你話應該因為咧而家時間所限咧，我哋未必有時間可以攞到最新嘅報價咁樣樣。咁但係你都要有啲調整㗎，即係你話譬如即係你攞翻6年前個價，咁但係調整下過去6年大概一般嘅認知，譬如個通脹係幾多啊？某啲行業嘅價格升咗幾多啊？你好容易調整到個約數出嚟㗎。咁點解會淨係即係咩調整都唔到，都唔做，淨係攞2015年即系6年前嗰个价格做基础咧，咁就真系头先阿张欣宇都会觉得就话都其实好奇怪啦。 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头先张欣宇提出啦，就系佢喺席间咧就问到港铁会唔会因此而买一啲嘅新车啦？因为咧你东铁线加咗个古洞站之后咧，个人口系增加咗嘅，增加咗成即系13万几嘅，咁个乘客量亦都增加。咁但系佢喺会上获得嘅答案咧，就似乎系港铁唔会打算因而系喺短期之内咧增加列车嘅数目啦。咁呢个亦都可能会导致到咧，就系到时个 乘客会相当之拥挤啦。咁当然啦，即系另外一啲嘅问题就系未来成个东铁线咧佢嘅容量嘅问题啦吓。咁因为毕竟即系你多咗新嘅站，多咗新嘅人，咁你自自然然咧就会系个使用量亦都会增加啦。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嘅问题啦。咁除咗咧系古洞站之外咧，今日嘅立法会咧亦都有倾到咧就系屯门南延线咧嘅财务安排嘅。嗱，屯门南延线其实喺边一度咧？佢咧就系系个目的咧就系沿住屯门河咧去到延伸嘅，主要咧就系去改善屯门市中心以南社区嗰啲嘅铁路嘅范围啦。譬如就系话，即系屯门码头啦，同埋屯门码头附近嘅住宅区咧，就应该咧会系一个主要嘅受惠嘅地带，因为咧喺屯门站嘅南站嘅500米范围啦，就有60000个嘅居民，而而家咧打算建咧嗰个叫做屯门第16区嘅呢个站嘅500米范围之内咧，就有49000个嘅居民咧系喺度嘅，咁而当局亦都预计啦，有咗呢个屯门南延线之后咧，你坐铁路啊，由去屯门南去屯门站。原本你而家要10至20分钟，咁但系咧，你而家有咗屯门南延线咧，咁呢个行程咧就应该会唔超过咧系5分钟吓，亦都系为居民咧提供一个分流嘅选择啦。嗱，咁呢个屯门南延线嘅项目咧，就预计咧会喺2023年嘅第三季动工，并且咧会喺2030年咧就完工噶噃。咁不过咧喺今日嘅席间上面咧，议员就反而关注到咧，重置个屯门泳池所带嚟嘅影响，因为就算我哋睇翻咧以往嘅讨论咧，一路都系话咧先重置咗个泳池啦，然之后咧先至再系进行嘅相关嘅工程嘅。咁但系今日亦都有议员就话，喂，可唔可以重置同埋拆卸咧一齐去到做，令到个工程咧系可以如期完成到？但系呢个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就会涉及到即系屯门居民佢哋自己嘅社区需求问题啦。 系啊，咁就要做一个要选择啦，即系究竟其实系讲紧系即系尽快去，希望尽快去起到嗰条即系铁路啊，即系延续咗条铁路啊，亦或希望喺即系一个嘅社区嘅康乐设施上面可以保障到希望唔好话即系出现太大嘅断层咧。咁我谂呢个就真系一个即系居民嘅选择问题咯。 咁另外就系如果你睇翻啦，即系过往喺个立法会嘅讨论入边咧，亦都有关注到如果多咗条屯门南延线咧，咁到底即系西铁线喺早上繁忙时间嘅载客量会唔会系因此而增加好多咧？咁同埋嗰个列车班次咧会唔会因而系提升咗咧？咁呢个都系另外一啲即系以往讨论过关注嘅问题嘅。电话话17231啦，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咧另外嘅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有系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委员咧，田北辰嘅。田北辰你好， 你好。 你好， 田北辰，不如先关注古洞站个造价问题啊！咁今日都好多嘅议员系关心啦。咁头先我哋都倾到一样嘢噶，点解2021年嘅时候咧会用一个2015年嘅价格估算咧去递上去立法会去即系讨论嘅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佢用咩价格咧？佢就当时我都唔系好记得咗，佢有冇讲呢样嘢？咁但系估物论点，佢应该有一个政治触角，就系、是、当你每次嚟立法会，如果你讲咗个数字，两年之后差唔多起一个开嘅话咧，因为佢而家起咗个开咁滞啦，35亿变咗60亿啊嘛，咁起咗个开嘅话咧，大部分市民听起上嚟，梗系好眼耳噶啦，边得听你细节啫？咁你谂下，如果你嚟立法会话俾人听一个估算，造价，你估5年前、7年前、10年前嘅，你自己咎由自取啫，冇人会记得你后边嗰句噶嘛，只有记住你嗰条数噶啫嘛，系嘛？咁啊，所以搞到呢啲好无谓嘅一啲嘅，即系负面嘅观感啊，跟住嗰个外国人答我，全部都系即系一啲即系。完全我念书都念得出嘅，哎呀，时间问题又通胀，人手短缺，又人工又乜咁呢啲咁嘅嘢又压咗我成2分钟啦。 其實那個外國人講嘅嘢，我念都念得出咁滯。 嗯， 我個問題就係你兩年前嚟講嘅嘢同今日嘅嘢相差咁多，咁你次次嚟，我仲點信你呢？係嘛？咁呢個就係佢哋唔係好識，即係對應付或者明白立法會到底每一次聽嘅嘢記唔記得，同埋我哋主要嘅職責係乜咯？佢一早話明係譬如話佢嗰陣時重新整個股價，係咪？佢話35可能係50嘅，咁你50兩年後邊59，咁都叫做聽嘅上嚟， 嗯， 誠意好多啦，係咪？啊，咁但係我其實最關注嘅咧，基本上就係佢屯門南延線落成咗之後咧，其實搶曬直通巴嘅生意，你諗下，嗰啲人不嬲都係現有嘅人口嚟㗎。 嗯， 佢而家搭巴士啫嘛，搭巴士喺青山公路啊、屯門公路啊、私家車啊咁，咁啊又去屯門轉車站轉咁。咁你有咗呢條鐵路啦，係咪？咁絕大部分嘅人即係喺附近行到去嗰啲。首选铁路，因为佢头站嚟噶嘛，佢包有位噶嘛，俾个坐位添啊。 嗯， 成条屯马线朝头早啊，最有机会揾到坐位就系而家个屯门南延线去到屯门码头嗰度。好啦，咁你谂下，跟住咧，嗱嗰度成10万人口嘅，跟住咧洪水桥又搬20几万入去，呢啲全部都系2030年之前。OK。嗰、那个洪水桥会搬入去啦。咁2030年呢条线落成就加埋呢啲人啦。咁所以而家重灾区将来咧就2030到2038嗰8年咧，将会系新界西北嘅人朝头早翻工最痛苦嗰8年。啊，嗰度多咗成30几万人，仲要全部都系喺所谓头站上车。 嗯， 咁所以你住喺元朗，喺朗屏、元朗同埋香郊锦上路，今日上车嘅人，如果你觉得已经唔耐烦，要等几架车先至上到咧，你2030至38年咧，我不可想象。OK， 咁啊点咧？咁有咩做到咧？啊，你等2038年嗰条跨海铁路，咁但系到时嗰八年又点咧？咁所以我今日提出，我之前已經同政府傾過無數次噶啦，你到時必然一定要開大量嘅 K 巴喺3个站，主要就係朗屏、元朗同埋錦上路。啲人如果真係逼唔上嗰架鐵路，同埋亦都唔知要等幾多輪嘅話咧，有機會坐免費嘅 K 巴。咁 K 巴駁去邊咧？你駁翻去條馬線冇意思噶。 嗯。 因为荃湾线冇人落车，咁就必然要搬去一条线咧。第一系喺头站，第二咧就有剩余嘅，即系乘客量嘅。咁今时今日你知唔知啊？其实最高嘅剩余乘客量就系荃湾线，因为沙中线、东铁线过咗海之后咧，已经好多人唔喺九龙塘站转车噶啦，直出噶啦。你明噶啦，以前好多人九龙塘站转车，跟住逼上个荃湾线啊嘛。 嗯， 系咪？咁而家就冇噶啦。咁跟住咧，佢有一个新嘅信号系统，应该仲有2年到落成啦。嗰度又可以俾佢加多10几%，即系将来荃湾线就有成20-30%嘅余额。咁但系因为佢系旧区咧，佢冇乜新发展啊嘛。所以全香港嘅铁路啊，将会啊最多空位嘅咧就系荃湾线。你讲咩？ 系田北辰啊，你 佢嗰啲 K 巴驳去荃湾线嘅好处就系荃湾总站附近有好大一块地嘅。 嗯， 咁亦都系咧，你呢、這个三号干线，你好容易喺朗屏啊、元朗啊出去三号干线噶嘛，锦上路直情系嗰度添啦，一个大榄隧道。第一个出口一出口差唔多已经系嗰度，咁啊 fit 入去荃湾线，咁我要佢应承呢样嘢啊嘛， 系嗱，啊， 解决嗰八年。 系嗱，田北辰你就关注到咧，即系呢个乘客分流嘅问题啦，就担心第时即系嗰，那个即系屯门南延线即系开埋之后咧，就会逼爆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港铁佢个计划咧，就会系买多四列嘅八卡车咧，去应付额外嘅乘客量嘅噃。咁所以如果用呢个角度去考虑，你头先所讲嗰八年逼爆嘅情况，系咪应该都可以得到某程度上面嘅舒缓咧？同埋譬如你头先讲话用一啲嘅 K巴啦，去到再接驳啦，咁会唔会实际都要考虑市民到底系咪真系会拣用一个巴士再去接驳，系去到即系荃湾站嗰边、荃湾线嗰啲去到搭佢嘅其他嘅铁路咧？因为呢个都会涉及到佢哋譬如出行系要去边一度嘅目的地嘅考量嘅问题噶嘛。 你问得好好，佢话有余额去加多四列车。那四列车你今天2023，我可以告诉你直情一路都有新楼盘起的、 嗯、 一路都有新楼盘起，不是那些大型发展，是小型那些、 嗯、 自然的增长，这些其实现在整个香港呢，根本香港人口就越来越多人搬走、 嗯、 九龙有多少新地盘、 嗯 啊、大部分就去了新界西北，咁所以喺呢七年時間去到2023年啊，正係自然嘅增長，唔計洪水橋20多萬，唔計你呢、這個屯門南延線，其實嗰四卡車啊，七年啊已經消化曬噶啦。 嗯， 所以你再加嗰啲咧，肯定，我話你聽，係佢哋等五六班、六七班都上唔到。 嗯， 好啦，咁點解決問題咧？其實冇得解決嘅，唯一就係舒緩佢。咁你话系咪冇人搭机巴呢？而家其实好多人呢唔系真系觉得屯马线系咁正㗎喎。你过海又要同东涌线争喺南昌转车。如果你入九龙返工，屯马线好方便咩？唔方便㗎，兜个大圈。 嗯。 係咪你南昌你去九龙你点去呀、 啊、 好、 嗯、 多人呢就喺美孚落车行十分钟。去美孚的荃湾线，是不是现在都有很多屯马线的人这样做的了、 嗯、 所以将来呢，如果他的 K 巴直接駁去荃湾线呢，绝对有很多人想去九龙翻工那些呢，这个是首选，因为他今天有很多都是这样做，但是他美孚要走那么远嘛， 那 里已经少了很多人了。 田北辰，如果你即再摆翻大少少啦，你头先一路强调 K 巴啦，如果你摆翻大少少，譬如巴士个角色系咩咧？如果系咁嘅话啦，如果你系屯门元朗区，即系交通问题个居民嘅交通问题嘅话，咁其实即系当然你沿咗铁路啦，铁路重要啦， 系啦、啊，一个短暂嘅期间，有条铁路挤塞咗，即系好似一条大血管、大动脉 ，OK 塞地。你咪做條 bypass 咯，即其實係一條 bypass 嚟嘅，因為機巴駁去另外一度啊嘛。但係長遠不能持久㗎。我而家講係捱過八年啫嘛。 嗯 嗯， 一捱過八年呢就天都光㗎啦。咁啲選啲嗰啲市民到時可以選擇慢慢等屯馬線啊，咁亦都可以機巴轉去荃灣線。 嗯。 这个一定是解决方法之一，其实我同啲内边我都同佢哋倾过噶啦， 嗯， 即系又我唔方便讲人啦。其实呢个系真系唯一可以舒缓嘅，因为由嗰度出到去呢个荃湾咧，唔影响屯门公路嘅挤塞嘅， 嗯 嗯， 啊，咁所以又唔系入市区，又唔系压住佢嗰啲位，你只不过摆低啲人就翻去，又再翻嚟啫嘛。你知而家，你知而家朝头早繁忙时间咧，大榄隧道其实唔多车噶。 嗯，好啊，多谢晒你田北辰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田北辰咧，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委员。佢主要一个关注点咧就系、是、到时啊，由于加埋即系洪水桥嘅呢个新发展区啦，同埋咧屯门南延线嘅呢个落成之后咧，嗰个嘅人口嘅新增会唔会系导致到咧到时即系 嗰個嘅鐵路嘅擠塞問題咧，係冇辦法承載得到嘅。電話旁邊咧，我哋有位聽眾郭小姐喺度啊，郭小姐你好。 哦，你好啊，你好啊， 請講啊。 係，就兩位主持啊，你哋好。 請講。 咁咧就有一樣嘢，我會覺得依家其實審批嗰方面咧，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我深信啊？審批嗰班人本身有佢哋嘅專業，但係咪真係喺呢一樣嘢上高係一個專業囉。如果唔係坦白講啦，去到依家即係好似頭先有位聽眾都講，真係有100%係超支。點解超支呀？因為大家都為咗方便揀個最平㗎嘛。咁如果其實喺呢一個地方度，你正如喺度聽返講返一啲真係好有經驗嘅人呢，我簡單我講一好簡單好快就講，我有一個經驗就是我陪過一個朋友去聽他們的業主委員會去換部 lift， 只是在不要講到那麼大型的建築，就算在一個大廈裡面去換部 lift， 那我開始 找人去收錶啦，收了三個回來之後，有一個他最後尾就揀到最貴那個的，但是這個人當然有能力去說服，為什麼呢？因為他說那兩個錶根本冇可能做到， 即系其实郭小姐，你嘅意见最主要就系讲紧咧，即系当我哋去睇一啲嘅工程嘅价格嘅时候，其实嗰个实际嘅估算咧，到底准唔准确啦？咁呢个亦都可能会影响咗咧，最终一啲负责有份去拣选嘅人咧，会系用啲咩嘅方式去决定咧拣边个嘅标书嘅问题嘅。多谢晒郭小姐嘅意见啦。咁不过呢个亦都可能系一个都好实际嘅问题，就系如果你嗰个价格唔系一个最新嘅价格嘅时候，咁你摆到上去立法会去讨论，咁啲议员又从何基础去睇下你合唔合理咧？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新冠病毒死亡个案，涉及过往健康良好的一名20个月男童。他在今个月17日开始发烧、咳嗽和流鼻水，并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第二日被带往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其后入住儿科深切治疗部接受诊治。病人的鼻咽拭子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新冠病毒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肺炎、败血病和休克。病人情况持续恶化，昨晚离世。中心再次提醒市民，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可能同时传播，为了减低对医疗系统的压力，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至为重要。另外，中心留意到內地肺炎支原體感染的情況，會發信提醒醫生，並繼續監察事態發展，同時同內地有關當局保持聯繫。涉及去年12月由同一個建築地盤致命工業意外的承辦商精進建築工程，下個月16日起從一般建築承建商名冊中除名。至於屬同一控股的另一間精進建築，屋宇署正審批續牌申請。房屋局局长何伟贤话：被除名的精进建筑工程是承办私营项目，精进建筑就有承办房委会等的公营项目。汇报指目前承接的工程正在正常进行，房屋署团队会亲自到相关地盘监察，确保工程质素和安全。被问到如果精进建筑都被除名，会否影响公营项目进度？何永贤回应话，当局会做好风险管理，部分工程可能难免会受到影响，关键在于点样控制风险，将风险同影响减到最低。金管局表示，最近获知金管局资讯中心出售的税钞指镇里面含有石块，以增加指镇重量，加强作为指镇的功能，因此指镇内的税钞数量未达到指镇标签上标示的约数。 若果已经购买指镇的市民希望退回货品，可以同金管局资讯中心联络，以安排退款。金管局对造成任何不便表示歉意。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表示，现时血库存量极低，呼吁公众捐血。红十字会话，目前中心血存量跌至极低水平，需要市民尽快前嚟捐血补充血库，以确保病人得到适切治疗。想捐血的市民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透过 HK Blood App 预约捐血时段。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日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通去伟业街嘅支路已经全线解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另外，较早时呈祥道荃湾方向跟住农场工业大厦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菲林明道。九龙方面，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上怡道。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泳池。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车龙排到去油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比较多车，排到去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尖沙咀一带咧，而家系相当之繁忙噶。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过咗民安队总部。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啦，排到畅运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啦，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稍为多车，排到去兆安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林锦公路陈新记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的时候千祈不要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智障人士服务的衔接问题，家长互助组织一同望主席张宝琼。 那些宿舍都是等十几年的了，排到到他呢应该是三十几岁的了。 香港心理卫生会助理总干事黄敏信。 他们由学校毕业，未必是可以无缝衔接得到去社会服务里面。这个真空期其实是一直都有，真的需要去正视一下。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到了雨季，香港的天气会随时恶化，暴雨警告信号一旦生效，河道可能会泛滥或已经泛滥。为保障生命安全，市民不要接近河道，住在河道附近的居民就要留意天气变化，视乎情况考虑撤离。如发现有人遇险，要立即报警。 如有查询，请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国剧830院委大院， 李书记，我唔知道我讲得啱唔啱，我觉得而家工作有啲乱，我哋就好似无头乌蝇咁周围乱飞，有必要重新梳理下工作上嘅方式同计划。 由张新成饰演嘅年轻干部林志伟性格直率，一上任就对原本嘅工作方式提出意见，究竟书记会唔会听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咁啊，李立峰剛才咧就同立法會議員啦田北辰去傾嘅時候咧，傾到屯門南延線咧，佢主要就關注到未來嘅乘客量嘅問題啊，睇下係咪要做一啲嘅分流啦。咁但係咧，可能對於區內嘅居民嚟講咧，佢哋更加關注咧就係一啲嘅設施嘅重置啊。因為咧，因為屯門南延線嘅建造工程咧，而要重置嘅設施咧都有好幾個喎。包括咧就係屯門泳池啦，咁仲有咧就係譬如係海皇道花園啦、寵物公園啦，同埋鹿在屯門咧嘅回收站咧，呢幾個嘅公共設施咧都係需要重置嘅。咁而當中咧，如果我哋留意翻即係港鐵嘅佢哋嘅工程嘅項目啦，喺屯門泳池嘅重置咧，實際佢而家已經係做緊噶啦嚇。咁未來咧，佢嗰個重置咗之後嘅泳池咧，如果根據佢嘅介紹咧，就實際上佢嘅設施咧亦都會係有所提升嘅，譬如包括咗佢哋嘅即係看台嘅數目啊，亦都會有所增加啦。咁而相關嘅工程咧，我哋留意翻資料咧，佢已經係做緊噶啦。咁不過咧，今日立法會議員咧就關注到，如果係等到個泳池重置完之后先至系再去做个屯门南延线嘅工程，会唔会反而导致到屯门南延线工程未能够如期喺2030年系完工咧？吓， 系啊，咁呢度即系有个头先都提过啦，有个两难嘅选择啦。咁另外就都要睇，即系而家可能暂时都仲未系好清晰，就系嗰个所谓 timeline 啊，即系嗰个所谓嘅预期。譬如而家话个重置，可能而家已经系开紧工，咁但系有冇一个预期嘅时间，其实几时做得完咧？咁因为一讲到话同嗰个嘅铁路嘅工程衔接嘅话咧，会唔会令佢延期？或者如果万一令佢延期，延几耐？咁呢个都要睇翻，即系而家大家点样去估算嗰、那个即系时间嘅问题。 其实呢个项目咧，之前亦都有喺屯门区议会嗰度咧去倾过嘅。咁当时咧喺屯门区议会啦，就议员就关注到即系几样嘢啦，譬如就系一啲嘅噪音问题啦，一啲嘅私隐嘅问题啦。咁啊，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咧就系屯门区议会嘅副主席啊，黄丹晴咧，同我哋倾下。黄丹晴，你好。 你好。 系你好， 黄丹晴啊，不如先讲翻咧头先所讲嗰、那个即系屯门泳池嘅重置嘅安排啊，而家个进度系点样噶？ 而家暂时嗰个进度其实都系暂时佢仲系类似有啲交通管制嘅措施啦，咁同埋其实都仲系叫做等紧佢一个正式嘅一个图则出嚟，因为其实佢讲咗好多唔同嘅，即系文字上讲咗好多啊。即係之前佢哋嗰個方案就少啲位嘅，依家就多啲位啦。咁樣有唔同嘅設施，同之前一樣。咁但係實質上其實佢即係一定會落實嘅日期啊。咁定係當中同埋幾時可以叫做可以搬遷咧？咁其實冇太好多實質嘅一啲資料提供到俾我哋嘅，即係喺我哋 暫停運作之前啦，咁樣啦。 嗯，但係我留意到咧，喺六月嘅時候咧，佢哋向屯門區議會嘅運輸委員會去交代嘅時候，就係話嗰個重置屯門泳池嘅前期工程咧，已經係喺今年嘅二月起咧，喺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嘅練習草坪咧展開，即係其實係做緊嘅。但係佢有冇真係詳細介紹係幾時處理咧？哦。封就是你刚才所讲的一些可能是改道啊其他的措施，但是实际去起呢就未开工的。 就是一个图则啊或者它的设计图啊它其实没拿过上来，就是它声称就是说在那个设施上面咁但係實質上會唔會其實中間有啲細緻嘅位其實係少咗呢，即係我哋未睇到囉，係呀。 嗯， 如果係咁嘅話，喺你哋即係區議會嗰個嘅即係理解入面啦，即係你有冇一個預期話佢哋會成個工程成個重置嘅計劃其實要做幾耐呢？但當然而家佢哋提即係佢哋即係基本上佢哋冇一個好正式嘅所謂 schedule 啦，咁但係有冇一個評估嘅呢其實？ 其实都冇嘅，因为即系评估系冇乜相对意义，但系因为其实讲紧好耐之前都已经有讲紧2023年屯门南延线动工，咁但系今年都2023年年尾啦，咁所以即系确实我哋未睇到个一个相对清晰嘅进度咯，因为可能讲紧佢可能有啲嘅图则啊，甚至乎实际上一个设计图我都未见到嘅时候，我点样確定到佢真係會起到幾時咧？咁其實真係估計唔到，依個就係。 但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哋譬如區議會點樣睇嗰個所謂話，即係重置咗先起啦？譬如如果你話頭先嗰個講法，圖則都好似未有，又完全評估唔到佢要搞幾耐咁，咁又要等重置完之後先至去動工，咁依度你哋會點評估？究竟點樣去取捨好？ 我哋作為一個居民嘅角度啦，即係喺個地區嘅角度，我哋當然我諗大部分議員嘅共識都係一定要先重置，然後先至可以去起嘅，因為中間講緊成個區，我哋最主要有兩個比較大型啲嘅泳池咧，突然間冇咗一個嘅時候咧，咁其實啲居民咁就會係非常之唔方便，甚至乎可能有啲嘅學校。水運會啊，咁亦都要去遷移去其他區，咁對其他區造成壓力，咁亦都會令到整體嘅場地，甚至乎好多唔同嘅興趣班、學界嘅一啲比賽、一啲嘅甚至乎啲代表嘅訓練班都已經做唔到嘅時候，咁即係未必可以處理曬呢一堆咁嘅問題嘅時候，咁就一定要重置先咯，係啦。 嗯，但系其实唔单止系讲紧重置咧呢、这个屯门泳池，因为如果受影响嘅社区设施咧，仲包括咗海皇道花园啦、宠物公园啦，同埋六座屯门嘅回收站嘅。咁留意到之前咧系即系当局向呢个屯门区议会交代咧，就话譬如以六座屯门嘅回收环保站啊，亦都咧会系喺2024年嘅年底咧，先至会喺龙泽路近龙富路嘅桥底嘅用地咧完成重置。咁好啦，咁另一边厢咧，大家就会关注呢啲嘅重置工程会唔会影响到成个屯门南延线咧嘅工程问题，因为佢其实系会影响到即系有成40,000+个嘅居民咧嘅出行嘅方便嘅。咁喺呢个问题上面，其实你哋觉得应该系点样去到处理，同埋其实你哋有冇即系去问清楚，即系港铁到底呢啲嘅相关嘅重置工程，一再即系都再讲翻啦。佢个时间表、时间线系点样咧？而家唔系讲紧一样，系几样？ 我哋喺个议会上面咧，相对倾海皇路花园啊，同埋绿在区区咧，咁相对我哋大家争议都唔大。其实佢尽快俾到时间表，我哋都会同意。咁就算中间可能真系有一啲未必可以即时接驳到嘅方案，我哋都会理解嘅。咁但系因为屯门泳池相对嚟讲嗰个。个规模对个区嘅影响嘅比例比较大，咁所以我哋就会比较关注。只不过两个花园相对嚟讲咧，就个使用率咧就未必有屯门泳池咁高啦，相对。 嗯， 咁啊，除此之外咧，之前咧喺屯門區議會去傾嘅時候啦，都留意到你哋有關注到一啲嘅噪音啊，同埋咧私隱嘅問題嘅。咁想問啊，即係嗰陣時交代就已經係幾年前啦。咁然之後今年再去交代嘅時候，你哋呢啲關注點啊，佢哋有冇一啲嘅新嘅問題係處理到嘅咧？即係新嘅方案係可以處理到你哋嘅關注咧？ 我有一個問題我問嘅，咁咧佢就話佢哋會用一個組裝合成法啦，即係類似而家個 MIC 咁去整預組製件整翻好，然之後最後先至喺嗰個地域度安裝嘅。咁但係就仍然都係未答到我，即係佢當時即係如果去到組裝嘅時候，咁我諗噪音係好難避免噶。咁佢哋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因為距離個民居都係十分之近。系啦，咁所以就佢哋暂时都只係话佢哋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做到最好，咁但係实质上係点呢，我諗都要继续保持去监察，同埋保持去问啦，係啦，咁样啦。 嗯，好，多谢晒你黄丹晴，咁啊倾到呢一度啊，黄丹晴呢係屯门区议会嘅副主席嚟嘅。咁不过到底具体啊成个屯门泳池重置时间表系点样呢，可能呢都要有待即係新一届嘅区议会啦上咗场之后啦，睇下佢哋再点样一啲地反映呢啲地区关注嘅议题啊。跟住有梁小姐，你好梁小姐请讲。 主持人你哋好啊。 你好请讲。 我就喺呢兆康嗰度上车㗎，西铁呢我搭返去屯門站，真係好難上車㗎囉。嗰個已經係第二個站了。 係。 嗯。 吓。 哇，第日呢又有洪水橋啦，即係個泳池嗰度開個站啦。之後呢我哋仲加難㗎，我已經係第二個站了。第二係第三個。 你意思係出九、你係向九龍方向行嘅時候好難上車。 唔係，我出去呀。是啊，是向九龙。 是啊，向九龙方向，是啊，是啊。 是主要是集中在朝头早的繁忙时段，就是傍晚的繁忙，朝头早的繁忙时段，是不是？ 是啊，是啊。 嗯，那个挤迫的情况或者难上车的情况是怎样啊？ 即是很逼咯，即是面贴面的了，差不多。 嗯。 就没位坐，同埋呢收工回来都好贵啊，又没位坐。 嗯。 即是搭东铁啊。 是增加班次呢可不可以解决到你们的问题呢？ 增加班次可以的，真的要好密咯，同埋呢符不符合到第日都是六位。 嗯，呢个都系关注。另外头先，譬如亦都有议员提到啦，可唔可以透过啲铁路巴士啊，去到做分流啊，送一啲嘅乘客去到呢个荃湾站啊，相对冇咁多人。你自己作为当区居民又点睇啊？ 我就唔会答咯。哇，可能好慢，阵间又塞车又剩。 系，咁所以都系希望喺个 好似屯门公路，我哋搭屯门公路出得又好塞车噶、哦。两度走都得嘅，即系喺兆康嗰度咧。 系，吓， 所以巴士，但系屯门公路又惊佢撞，即系塞车啊。 嗯。 系，咁所以都系希望铁路咧可以改善服务啦。多谢晒你梁小姐嘅睇法。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西非地区政变频繁。2023年七月底，轮到尼日尔爆发军人政变，至今仲未平息。军政府唔单止拘押民选总统巴祖姆，更加表示会起诉巴祖姆叛国罪，令到局势恶化。有不少尼日尔人上街借机宣泄对前殖民宗主国法国的不满，高呼法国滚出尼日尔。同样的景象一早出现在经历过政变后的西非其他国家，他们的反法情绪同样强烈。尼日尔在19世纪末被法国占领，1904年成为法国殖民地，1940年代并入法属西非，直到1960年尼日尔独立。虽然有建立民主制度选出总统，但是就出现几次政变。而在2021年才上任的巴祖姆都不例外，被本应保护他的总统府自卫队指他叛国而发生兵变。原来2022年法国部队遭受马里等西非国家杯葛的时候，巴祖姆反而接收了这些法军，加强法国在尼日尔的军事基地，令到尼日尔人非常愤怒。 由于尼日尔的贪腐，当地人生活日益困苦，而法国又力挺巴祖姆，这样无疑进一步加剧当地人的反法情绪。他们认为法国一直都没有放弃殖民尼日尔，继续掠夺当地资源，特别是这个国家所盛产的油矿产。在殖民时期，法国在尼日尔只有剥削没有建设，令尼日尔这个西非最大的资源国家成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讲到咧，对施政报告嘅期望啦，其实有啲嘅基层团体咧都相当之关注儿童权利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啦。咁佢哋咧寻日就联同即系几个嘅其他嘅团体啦，发表咗对施政报告嘅建议，当中就提出咧系咪应该为基层学童咧提供学习支援同埋一啲兴趣发展嘅支援措施，譬如包括咗提供学习券。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就系呢个。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的成员何宇英和我们倾下的。何宇英你好。 你好。 是你好。 是留意到你们有几个的政策建议，不如我们先集中讲有关于为基层儿童提供学习支援和兴趣发展支援措施的问题。特别其中有一样就是说提供学习权给一些儿童参加功课辅导、补习班或者一些 sense 的训练或者兴趣发展活动。点解你哋觉得有呢个嘅需要嘅咧？而家譬如喺即系开学津贴入边咧，已经系唔系可以提供到某程度上嘅补贴咧？ 好，咁讲翻先啦。因为其实咧过去三年嘅疫情咧，虽然话过咗啦，其实个影响咧系未过嘅。因为其实咧好多小朋友咧讲紧，其实系冇咗三年嘅学习机会啦，甚至响基层嚟讲咧，佢因为一啲电脑问题啊、上网问题啊，咁佢其实嗰个学习个成效其实系好差。虽然可能佢依家升到四年级，但系佢可能得一二年级嘅程度。咁但系咧，我又见到其实学校咧都系同佢哋追紧四年级嘅课程。咁其实见到咧好多学生其实系好挫败嘅，响里边可能唔识得做功课啊，或者其实都冇一个支援向里边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哋都觉得即系其实而家啲家长亦都系即系癫咗咁样，其实开学咁追课程咁样，亦都即系好需要一啲嘅补习同埋功课辅导咯，特别对基层嚟讲，咁所以我哋就会提出呢个学习券啦，咁再加上咧即系 SEN 嗰方面咧，其实佢哋系再论尽啲嘅，即系因为佢哋其实即系嗰三年讲紧可能一啲嘅训练咧，其实都系冇埋嘅，即系可能转咗网上啊，咁但系其实都会想即系讲紧训练佢嘅社交认知、情绪管理，其实都系好难去网上做到。咁其实我哋就系见到其实系即系三年疫情带嚟嘅影响咧，其实系未过，同埋系都好严重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去提供翻个学习券嘅支援去俾佢哋。 嗱，不过何宇英讲到学习券啦，其实留意到咧，政府亦都会有一个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试行计划啦。其实就系俾啲小朋友咧可以放咗学之后留翻喺学校啦，咁然之后就可以有一啲嘅托管啦，同埋学习支援啦。某程度上，其实呢啲嘅学习支援咧，系咪都已经可以？帮到啲小朋友关于功课辅导啊，或者系补习班啊嘅呢啲相关嘅需要咧，未必一定需要有一张额外嘅学习券俾佢哋咧。 咁首先嚟讲啦，咁佢依家嗰个试验计划啦，其实所受惠嘅学生咧都系几千个，咁其实都未即系对于响即系全港嘅基层嘅小朋友嚟讲，其实都系即系相差好远啦。咁而另外咧，其实因为即系嗰个课后托管啦，咁讲紧就系放咗学咁样就留喺学校咁样就去可能做功课啊咁样，咁其实咧即系未必系真系针对紧可能小朋友弱嗰行嘅，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见到基层嘅小朋友咧，佢弱响英文，弱响数学，咁其实呢啲系需要可能一啲比较针对式嘅即系嘅补习啊咁样去处理啦。咁不过同时之间咧，其实我头先都未讲就系其实我哋见到其实 小朋友其實唔係單單需，即係唔係單單淨係學習嗰邊係需要處理，其實佢哋個課外活動係更加需要，因為其實講緊學習壓力好大，咁其實好多學生佢可能喺學習裏邊攞唔到一啲嘅成功感咧，其實佢係需要去發展自己嘅一啲興趣或者技能，對 SEN 學生或者對一啲可能壓力即係比較落後嘅學生，呢啲係好重要嘅。咁但係要學到一個興趣，其實唔係半年啊一年嘅事，其實係一個好長嘅投資嚟嘅。 嗯， 咁而呢一个咧，其实都系基层冇可能负担嘅，佢可能都会俾小朋友去参加一下啲免费啊嘅兴趣班啊，咁但系可能学六至八堂，咁就停咗啦。咁所以其实即系点样学，即系有呢张券咧，其实就基层家长可以即系按住小朋友嗰、那个即系需要去选择咯。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咯。 嗯，系吓。是，但是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也都留意到你们说要是将个在职家庭津贴的儿童津贴和工时去到脱钩了。那这个叫做儿童津贴，但某程度上其实是不是一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补贴？ 是的，其实呢，其实在职家庭津贴已经有了，我估都应该可能都有可能八年啦， 我可能记错八至十年啦，那就咁但係呢，其實一路以嚟呢個兒童津貼就係擺向呢個在職家庭津貼裏面，但係要攞到在職家庭津貼呢，係講緊每個月呢係講緊可能高額嗰個啦，你就要做夠192個鐘。咁其實喺疫情當中啦，我哋見到啊好多家庭呢，其實佢可能係都真係搵散工啊咁樣，或者呢佢其實啲僱主呢其實係唔會幫佢寫任何嘅證明嘅。咁變相咧，其實係有好大堆嘅家庭咧，咁都係申請唔到個津貼啦。咁而小朋友亦都申請唔到。咁而更加諷刺就是、啊，點解小朋友嘅津貼係要用工時去釐定嘅咧？咁點解唔係按翻佢個家庭個收入個經濟情況嚟釐定嘅咧？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會提倡小朋友嘅津貼唔好同佢計工時。總之佢有呢個需要，其實就要俾佢咯。 嗯，好啊，何雨英，时间所限呢，我哋暂时同你倾到呢一度啊。不过呢就係、是、我諗大家都会关注啦，喺施政报告入面啊，有啲乜嘢可以辅助基层嘅措施呢，同埋譬如一啲特别系即係儿童权利发展嘅措施呢。咁我相信呢、這个呢我哋喺个施政报告公布咗之后啦，再同大家去仔细讨论。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拜拜。